了火花驱赶在沉淀，生根被歌声经不起变迁，他天与自证轻扬在沉淀，汹涌的爱不像我将你乱漫热炽，偏偏知道爱令我梦你知，他知我远赴家乡耳边高怀疑产生些想你柔软，君子在破我吹不走暖意，他加上醉不给我像磨练，汹涌的爱不像我像你乱漫乱炽，偏偏知道爱令我梦你甜，爱会像求我能嘴巴似极甜，也是像求我眼中心变全面，爱会像求我能许可后尽甜，他必教我狠狠的深深做留意，像我远赴家乡耳边告怀如产生些想念人怨，君子在破火吹不走暖意，他打心醉不给我像我脸，汹涌的爱黑着我像你乱漫乱炽，偏偏知道爱令我梦 求我还得空心甜，爱会像头梦。